欢迎收听长篇悬疑冒险小说《暗界绅士》，作者火红森林，演播耗子。本节目由万代南梦宫上海沪娱独家出品。第175集，灵域六部。 这是 突如其来的巨型人影，令周文涛顿时吓得不轻。但很快他便发现，那个人影似乎只是墙壁上的壁画。只见壁画上那名鹤发白须的和蔼老者，望着周文涛的方向微微一笑。没等周文涛从震惊中回过神，老者的画像便像是起了涟漪般消散而去。待到流动的墨水再次汇聚，墙壁上则已变成了另一幅精美的壁画。 刚才那幅人像壁画是灵域台的初代首领。 似乎是看出了周文涛的惊讶，子墨笑着解释了一句。 想必你也是第一次见到吧，蓬莱的壁画都是这样动态的，不但描绘着重要的人物肖像，还记述着过往的重大事件。 那旁边的那些壁画说的就是灵域台在建立之初的故事吗？ 周文涛转头又望了眼两旁那些流动的壁画，轻声感叹道。 没错，我们灵域台按照职能一共分为六部，军机部、刑狱部、后勤部、司理部、司研部以及我们太宰部，而首领则是独立于六部，写六部组长组成灵域台理事会，统筹各项重大决策及执行。 子墨一边介绍着，一边带着周文涛在漫长的大厅长廊中行进着。 六部中，军机部主要负责一些情报工作，当然也会执行一些机密任务，可谓是精英荟萃。刑狱部主司刑法惩戒，一些重要的犯人也是由他们负责关押。司理部负责对外关系维护，包括与妖神府以及人类政府方面的联络，你可以理解为外交部门。而司研部则负责法术武器等的开发。 嘿，就是一群天天钻在实验室的家伙。 子墨说着转头看了眼周文涛。 我们太宰部呢，主要负责人事调度工作，包括新人录用考核等等，平时不需要出外勤。至于后勤部嘛，他们主要负责一些战斗的善后工作，就比如记忆抹除。 记忆抹除就是当初对我做的那些吗？ 周文涛低下头，脸色复杂。 现在的人类社会中，大部分人依然不知道妖类也生活在他们身边。一旦有普通人知晓我们这边的世界，记忆抹除是必要的。这也是为了避免一些不必要的恐慌。 子墨说道。 只是我的话，记忆抹除似乎已经不奏效了，所以你们只能选择把我招安。即便我并没有异能，对吧？ 周文涛闻言苦笑道。 其实从另一方面想，我们也是在保护你。正因为你没有异能，却又不得已接触了世界的另一面。如果没有我们这样的后盾，恐怕会被一些不良妖魔给盯上，惹来麻烦。 子墨看了眼面露忧愁的周文涛，安慰道。 不过你也别太担心，你作为编外人员，平时并不需要参与到战斗中，你在表面上依然可以从事现在的漫画工作，只要定期来蓬莱报道就行了。 那小瑶呢？你们也把她收进来了？ 周文涛犹豫了一瞬，随即抬起眼睛试探地问道。 你说江瑶吗？她情况有点特殊，现在还不是我们的一员。 子墨顿了顿，深邃的瞳孔中似乎掠过了一丝异样的情绪，只是这样的情绪并未在脸上反映分毫。很快他便微笑地转头看向周文涛，打趣似的补了一句。 其实啊，我倒不太希望让他现在加入灵域台，至于原因嘛。 文涛， 一声欣喜的呼喊突然从身后响起。周文涛转身一看，发现一道娇俏的身影正站在不远处，微笑着向他挥着手。 青雨。 一见到那名娇俏身影，周文涛脸上的愁容顿时消散了不少，而青羽的青色眸中也满是笑意。只是这样的笑意在见到周文涛身边的子墨时便立即收敛了许多，连原本打算跑上前的脚步也猛地刹住，换成了恭敬的行礼。 你好，子墨部长。 哼，是青羽啊，那么巧，你也是来蓬莱办事的吗？ 子墨微笑着对着青羽点了点头。 是的，来办点事。 青羽说着，眼睛看看子墨，又悄悄撇向了旁边的周文涛，一副欲言又止的样子。 哦，对了，文涛，我正好想上一趟洗手间，你先在这里等我一会儿吧。 似乎是看出了青羽的犹豫，子墨呵呵一笑，随即心照不宣地找了个由头离开了大厅。 哟，这身打扮还挺适合你的嘛。 眼见子墨离开，青羽先前那副公式化的表情终于稍稍轻松了些许。他抬起头左右扫视了一圈周文涛的制服打扮，笑着调侃道： 青羽啊，你就别拿我开玩笑了，我平时连西装都穿不惯，更何况是这种制服。 周文涛脸上一红，有些难为情似的别过头，故作轻松地笑道。只是即便周文涛极力掩饰，但他瞳孔中的不自在与忧虑也还是被青羽尽收眼底。 对不起，如果不是因为我，你也不会被迫加入灵玉台。 青羽垂下眼帘，脸上难掩愧疚之情。 是我欠你的。 快别这么说，真的不关你的事啊。 一听青羽开始自责了起来，周文涛连忙安慰道： 当初要不是有你的保护，我有没有命站在这儿都还是问题，甚至还可能连累家人，我应该感谢你才对。 可是我从来都没有怪过你。 周文涛注视着青羽的眼睛认真说道： 不如说我反而很高兴能想起你，能和你生活在同一世界，与其被抹除记忆彻底忘记你的存在，还不如像现在这样与你并肩作战，这对我来说就是最好的结局。 真的吗？ 青羽抬起头，清澈的眼眸中波光粼粼。 但你今后可能真的无法像以前那般自由了。 嘿嘿，只要人活在世上，就不可能有绝对的自由。而且现在我虽然作为灵玉台编外人员，但也还是能继续我的漫画生涯的，我觉得自由度已经很大了，别担心。 周文涛笑道。 是吗？那就好。 青羽欣慰地点了点头，脸色终于稍许好转了些。 对了，说起来你最近有小瑶的消息吗？ 周文涛忽然想起了什么，连忙问道。 虽然我家里人那边已经安排妥当，但我最近一直联系不上小瑶，我很怕她出什么事。 她最近似乎去国外旅游了。 青羽犹豫了一瞬，随口说道： 放心吧，我们一直在保护着他的安全，等我下次联系上他，就马上让他给你打电话。 哎，又是国外吗？上次也是说在国外旅游。 周文涛将信将疑地嘀咕着，而此时子墨的身影也再次出现在了大厅。 时候不早了，我们走吧。 子墨笑着对周文涛招招手，随即对青羽点点头，而周文涛也自知没法再耽误，也只能依依不舍地与青羽道了别，随即跟着子墨离开了大厅。 你就不告诉他江瑶的真正去向吗？ 熟悉的声音忽然从身后响起，青羽转头看了眼走来的穆剑云，随后又将忧虑的视线投向周文涛远去的背影。 告诉他又能如何？只会让他更加不安。 青羽叹了口气，轻轻摇了摇头。 这次丰都鬼市里爆出了会拍卖镇魂石的消息，恐怕各方势力都跃跃欲试，江瑶这次去估计也是危险重重。首领这次为什么没有阻止他呢？ 可能首领自有他的打算吧。 穆剑云顿了顿，没有多说什么。 那剑云哥你呢？ 你也会去鬼市吗？ 青羽说着转身望向穆剑云。 鬼市的主办方可不欢迎我们灵玉台的人，不过…… 穆剑云沉吟了片刻，随即话锋一转， 放心吧，这次镇魂石的线索首领是不会坐视不理的。 哎，我只希望剑云跟你不要太过冒险。 青羽看着穆剑云的表情，自知也不能多问，只能轻轻叹息着转身离开了大厅。 还记得吗？之前那把能破开空间结界的龙骨钥匙在10年前便已在鬼市出现，而当时的买家就是江瑶的继父江淮。 陆静怡的话语回荡在穆剑云耳边。 你此去丰都，不仅要调查镇魂石的事，当年龙骨钥匙的内情也是调查内容之一，但鬼市的情况十分敏感，你不能暴露你灵域神使的身份，尤其是在江瑶和饕餮面前。 不能暴露身份，的确，鬼牙祖他们可不会允许我们插手他们的领地。只是…… 穆剑云低下头，从怀中小心地掏出一张精致的黑色卡片，似有若无的特殊法术气息缠绕在卡片左右，那正是此次鬼市的准入门槛之一——鬼市邀请函。 这张邀请函你先收着，此次进入鬼市似乎需要经过一些挑战，但这对你来说应该不是问题。 陆静怡的低语中似有深意。 此外，我还得到了另外一个有趣的消息，需要你去鬼市现场查探究竟，但这件事需要高度保密，即便是你父亲也不得提起分毫。 那个消息如果是真的，那可是足以瓦解现有三界平衡的大事。陆首领，您到底在想些什么？ 穆剑云盯着手中的邀请函，眉间渐渐紧促。 看来今年的丰都鬼市注定会是场腥风血雨。